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46章，上回我哋讲到文才一条友傻傻更更走咗去戏班，而呢个戏班呢，正系清明节前后专门啊摆嚟俾啲鬼睇嘅，时间鬼都要放假噶嘛。九叔同秋生啊，慢慢摸到戏班嗰度，见到只大嘴旗袍女鬼，就谂住慢慢啊摄去文才嗰度，一路摸住文才块面，谂住揾文才做替死鬼啦。文才冇开眼噶嘛，梗系乜 Q 嘢都唔知啦。啱啱喺呢个时候，九叔同秋生嘅准备动作啫，突然间喺半空上边飘嚟咗一道身影。而呢道身影咧，着住一身古装噶，睇起身应该死咗好耐，系啲古代女鬼嚟嘅咧。呢只女鬼系从天而降，飘下飘下，咁啱就落咗文才隔篱。只见到呢只女鬼咧，容颜俏丽，望落去咧，卅零岁，徐娘半老咁嘅状态。只见佢系两只眼啊，刮实一只大嘴女鬼。只大嘴女鬼见到佢咧，当堂成只鬼打咗个冷震。古装女鬼对住个大嘴女鬼，系咁挥挥手，下巴一扬。大嘴女鬼咧，两只手啊，慢慢离开文才条颈，丝丝缩缩咁啊飘走咗啦。而跟住咧，呢只古装女鬼，呼一道清气就喷咗文才块面度。文才咬紧碌蔗噶嘛，突然间打咗冷震，哎呀，阴风阵阵咁嘅，啱啱掠咗蔗渣，捽捽只眼，哇！突然间多咁多人嘅，文才左望右望，身边不自觉人头涌涌，只见到只古装女鬼咧，慢慢就飘咗文才前面啊，讲啦， 你净系挂住睇戏，当然就冇察觉啦。你话系唔系？ 文才望望嚟到呢个女子，只见佢眼角含春，不由得望到出晒神啦。 哇，小姐，你系第一次嚟啊？你睇下唱得唔错喎， 台上面打紧关斗嘅武生咧，见到呢个文才攞住碌蔗对住空气讲嘢，不由得打咗冷震，差啲系棘亲添。秋生喺一边掹掹九叔就讲啦：师傅。而家点啊？嚟得切嘅，一边讲喺个布袋里边揞一条红线出嚟，咁啊将条红线咧捆喺秋生嘅手腕上边，上边楞咗个铃铛嘅添。一阵间散场咧，文才就会跟住啲鬼走噶啦。 啊，走去边啊？ 我四个阴差会带啲鬼翻翻落去噶嘛，到时俾佢行咗落十八层地狱，玩都玩唔翻。 秋生啊讲啦，唔系啩？喂，师傅啊！你道行咁高深，你唔入去？ 九叔一边帮佢绑住红绳，一边啊好唔耐烦望住秋生讲啦， 就系因为我道行深，我入去真吓鬼死佢哋。 谢师傅佢哋都死过一次噶啦， 咁系咯，死咗一次啦，再俾我吓死多一次，我仲惨，你有冇人性啊？ 吓、啊、师傅啊，咁但系里边咁多， 咁咩多啫？我在外面的嘛，我身份咁敏感，入到去好大镬噶，入去啦。 入去啊？你惊咩？惊啊，唔系惊，有啲怕啫。 晓啦，成鬼你都搞过啦，仲惊鬼嘅咩？ 但一堆鬼咧就难免。 唉，你听住，人不犯鬼，鬼不犯人。你一阵入到去啊，一定要扮作听唔到、睇唔到。嗱。你拉住文才，你一拉到佢咧，我就用红线提醒你，扯你哋两个翻嚟噶啦。 哦，师傅，得唔得噶？ 梗系得啦，不过你要记住，条红绳一定唔可以断，知嘛？ 咁断咗会点啊？ 断咗你就翻乡下啦，咪系咁大咯，仲讲咁多去啦？ 一边讲，九叔一脚掹个秋生出去啦，秋生揞住个啰柚。只见前面系群鬼乱舞，三尖八角，岩岩惨惨嘅一堆一堆，睇到秋生嘅心都寒晒，冇法啦，俾师傅掹咗落嚟咯。 围绕庄龙扮哑，慢慢行过文才嗰边咧，佢唯一听到嘅咧就系自己噼里啪啦嗰啲心跳声。咁啱啱行到文才前边啫，有两只鬼啊兜口兜面撞过嚟，臭神啊不自觉讲啦：啊唔好意思啊，唔该谢谢。两只鬼啊让开咗，臭神行前两步啦，一醒起，系、哎、我啱啱讲咗咩啊？拧转头望望。只见到啱啱挡住佢嗰两只鬼，已经系两只鬼样望到佢实啦。啊，今晚天气唔错，冇落雨吓、啊。拧翻转头揞住把口，慢慢又行上去啦。斜眼瞄瞄啦。哦，好在两只鬼都冇理佢。臭神一边揞住把口，睇唔到又听唔到。行到文才身边啫，臭神拍拍文才，喂，你喺度啊？ 哎呀呀，你咁迟先嚟嘅，我介绍你识啊，呢个系黎姐啊，你系咪好正呢？ 吓咩黎姐啊？睇唔到，睇唔到。 文才讲啦，哇，你咪睇唔到啊你？ 呢个时候咧，呢、这个黎姐咧斜眼望望秋生，嘴上面露出一股微笑，眉眼一斜，秋生成个人打咗个冷震。哇，阿、啊、黎姐！你好靓、啊，我呢世从来未见过咁靓嘅女仔噶。呢、这个黎姐揞住个嘴，咧一声笑。呢、这个人又几识讲嘢噶噃。 九叔喺后面拧住条红绳夹实秋生噶嘛，死仔爆啊！即刻个扯扯条红绳，秋生好似唔觉咁啊，一边同呢个黎姐喺度讲嘢啦。 啊，你好啊，你好啊，我叫秋生。哦，咁你贵姓啊？我姓刘嘅。哎呀，刘公子 啊，唔使唔系啊，叫我秋生得噶啦。 都好，秋生。 两个一边倾住偈啫，秋生完全唔知，只手啊俾九叔条红绳拧住，摇到啊揈下揈下。九叔个拧拧头，将条红绳用力向后系咁掹，系咁掹。秋生咧，成个人被掹后腿半步，望望自己只手，即系红绳一扯，九叔啱啱用力噶嘛，俾秋生咁样掹甩咗，成个人啊刀口一屎忽啊掟咗地下。 哎呀，你衰仔啊，又被鬼迷！ 九叔啊翻身坐起身，又望向里边啊，只见到秋生啊继续搭讪啦。 啊，黎姐，请问你系咪嚟睇啊？系啊。我唔系嚟睇戏噶，我其实系嚟避难嘅。 哦，边个恰你啊？ 系咯，边个恰你啊？话俾秋生知，秋生一定会啊帮啊你。 系咯系咯，讲起打交，我两个街身啊，感应第二，冇人感应第一噶噃。 真嘅？ 系啊。 唉，有个衰人咯、啊，逼我做佢老婆啊！佢而家叫人嚟捉我咯。 秋生一听到，咁仲有王法嘅？ 系咯系咯，边个吴家阵逼你做老婆啊？话俾佢知，我答到佢连阿妈都唔认得。 唉，可怜小丽遭祸劫。 秋生一拍大髀，激得我怒发冲冠，威红颜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阿黎姐见到佢咁个样子，不由得咧一声，又揞住个嘴笑笑。 待我秋生为你抱打不平。 文才又跟住，铃啦铃咚叮，两条友喺下边啊兜住圈唱起身添。台上个武生一见到，有冇搞错啊？我喺台上啊唱俾鬼听啫，你两条友仔即讲对台啦。哎呀，冇眼啊睇！成班戏班呢，嘟嘟嘟嘟撑咁啊，走翻去后台。只见到秋生啊讲啦：啊系呢，黎姐，请问欺负你嗰啲系何处啊人啊？黎姐望望四个鬼差， 你小心啲啊，佢哋又会邪术噶。 文才同秋生两条友仔回身一望啊，黎姐， 放心，我哋会麻华山啊术。 哎呀，麻华山啊术。 佢哋好狡猾噶噃， 话我哋啊专治狡猾滑嘅， 系咯，督督撑我哋杀过去啦。 一边讲住啫，秋生同文才两条友一路啊杀去四个鬼差面前。 喂， 四个鬼差打咗个突，臭神啊望望佢，四个人当同啊眨眨眼，喂，够姜啊出只得， 系啦，只只得真系单挑一打一。 四个鬼差你眼望我眼，而正喺呢个时候啫，文才同秋生两个人四只手喺背后一翻，好似变魔术咁啊！每只手一道黄符啦，趁四只鬼差又唔为意，跳起身向前一贴，四只鬼差俾四道符贴正额头，四只鬼八只眼当堂向后一反，成只鬼都向后一反，冧咗。其他鬼啊，见到鬼差冧低咗嘅，其中有一只嗌啦：，喂，散水啦喂！话音降落啫，呢班咪孤魂野鬼，嘿，咁啊全部飘走晒。秋生同文才一见到咁啫，趁乱仲唔嗲咩？一人撑住阿丽姐只手，喂，我哋一松啦， 喺度喺度行啦。 一边讲，趁住鬼头涌涌。两个人拖住阿丽姐呢只鬼喺侧边嘅门帘度系咁冲咗出去啦。九叔一见到你两个衰仔，哎呀弊！随即一闪身啊，飙咗入气棚里边，个个都唔准走。阿九叔唔嗌就好啫，只只孤魂野鬼一听到声啫，拧转头一望，见到九叔两条眉毛连埋一齐，头壳顶啊有光嘅添，咁啊真系白夜破最巴士老系都走啦。二话不说，契弟就得魔啦。九叔见系咁嘅，布袋里面一抽，抽咗黄色嘅乾坤袋出嚟，当空一发，布袋口一攞开，对住啲鬼一下罩过去啦，唰咁一只，唰咁又一只，三下五落二啫，走唔切嗰啲鬼啊，全部啊俾九叔收晒落乾坤袋里面。其他嗰啲鬼见到系咁，一只二只走得仲快添。九叔冇办法啦，望望乾坤袋，抖抖，足足啊走咗成半有突，当堂啊激到抌抌脚， 屌男啊，又系两只衰仔， 咁啊话分两头啦。只见到戏棚外边，对面就系荒郊野岭，秋生同文才一路拉住阿丽姐，搏命系咁走，系咁走，走入个树林道啦。只见到丽姐笑到不知几开心。两只手咧，俾两个大男人攞住。 哎呀，太好啦，太好啦！今次啊，终于走甩咗啦。 一边讲住，两只手一滑，文才同秋生只觉得只手一空，见到呢个丽姐唔知几时已经飘咗自己前面。两条友啊，走到气嘘气喘噶嘛。 吓、啊，就甩咗啦。 哎咯，真系呀、 啊。丽姐半踎住啊，做咗个晚课。 两位嘅大恩大德，你话小女子应该点样报答呢？ 秋生啊，插住两个袋。 哦，呢啲事啊，当然系以身相许啊，最好啦。 文才手踭一降落秋生嗰度。 啊，你个人啊，俗话又话是施恩莫忘报嘛。 秋生啊讲啦，俗话够讲啦，帮人帮到底。送佛送到西㗎嘛。嗱丽姐，你又话俾我听你住喺边，我啊送你返屋企，嗱非送不可。 送你嘅声头咩？而家咁鬼夜，返到夜咗，师傅禀我，你姑姐禀你嘅啫，话你听。 切，又唔系禀得少。係喇，丽姐呀，你屋企住边啊？ 我住边？我咪住喺下边好深好深嘅地方囉。 好深嘅地方，黎姐结咁少少。 係呀、啊、好啦，我唔同你哋讲啦，我仲要周街去玩下添呢，我走啦。 一讲完拧转身一闪， 呼唔见咗。文才打咗个冷震，喂原来佢係嗰味嘢嚟喎。 秋生啱啱伸手想入停佢啫。鬼啫嘛，真系风骚到靓到，哎呀笑晕死咯。 喂，你条友又俾鬼迷呀、啊、 咪有得佢迷咯。你睇下佢几热情几可爱。 你惊咩啫你？喂唔系咧，佢 乜鬼啫，你惊佢沟你咩？哎呀死啦，唔记得问佢住喺边添。 话音刚落，后面一阵阴风刮起，哗咁一声。 黎姐出现咗喺后面。 喂，一阵唔见啫，係咪咁挂住我啊？ 係呀、啊、 文才见到荔枝，褪后一步，佢咋唔系我啊？ 荔枝望住文才， 啊，你又真系几怕丑噶噃？嗱咁啦，如果你哋以后想见我咧，咁你就嗌荔枝靓靓，荔枝靓靓，咁我出嚟噶啦。 一讲完，三就一揈，伏一下，又唔见咗。秋生同文才望到呕晒，两条友对望一眼，突然间两个人啊，咔咁一声笑起身。 荔枝靓靓， 系荔枝靓靓，呼咁一下， 阿荔枝又出现咯。点啊？你哋两个揾我啊？有咩事干啊？ 哦，冇咩事。 咁冇事啊？冇事我又走啦、啊。 又唔见咗啦？小喇叭玩咩？文才讲啦。喂喂喂，人哋走咗啦，我哋翻去啦。师傅真系炳炳人噶。 喂，唔系、啊，好似几好玩咁、啊，玩多阵啦、 啊。玩你条命咩？就走啦。 一边讲，文才拉住秋生急急脚咁行翻去。 咁啊，长话短说，两条友啊翻到二中，秋生啊搭住文才膊头讲啦。喂，头先我哋见到荔枝嗰啲嘢咧，千祈唔好话俾师傅知、啊。如果唔系啊， 你先头啱啱系你撩人哋先嘅啫嘛， 我撩佢，佢撩我哋先噶嘛。反正我乜都唔会讲噶啦。嗱，你唔好爆响口啊！ 你都杀我嘅，我点会爆响口啊？ 不过你条友啊死蠢啊，俾师傅戳得两戳，不打自招啦。 两个人一边讲，一边去到二庄门口，拱门就入去啦。 一拱开道门啫。一阵寒气袭面而嚟，哇！两个人随即打咗冷震，见到个堂里边黑蒙蒙、阴森森，发生咩事呢？ 堂上面四只鬼差系咁刮实佢哋，而九叔呢，正系坐喺正中间，望见佢哋啊，头发都好似飙紧烟咁啦，好明显呢，啱啱佢哋咁样一搞，四只鬼差啊走反。喂，走反喎、啊！呢铺啊真系大镬啦！咁跟住落嚟又会点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啦。